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来讲圣诞节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装修工的烦恼》。这还是22号布置活动场地的时候发生的故事，而且呢，就发生在妞妞和娟子采购归来之后。妞妞和娟子啊，采购归来，立即承担了一项新的任务，那就是用买来的这些彩条呢，把我们的三个活动场地装饰好。主要的目标呢，是各间教室的天花板。我俩啊，那是说干就干，拿着彩条，搬着椅子，开始了高空作业。而且呢，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，我们决心要在这项伟大的装修行业当中闯出一席之地。跟娟子合作装饰教室呀，真的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。娟子呢是学美术出身的，一个非常灵气的女孩，这颜色搭配啊、造型设计啊，可是她的强项。妞妞呢，主要是负责具体实施，我们俩一个抓创意，一个抓落实，很快就把那间最大的教室布置好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又一鼓作气，马上转战小教室，而大教室呢，就交给猪猪和摇摇龙来完成最后的卫生扫尾工作。正当娟子和妞妞在其中一间小教室里忙活的时候啊，摇摇龙忽然出现在了教室门口，对我们说。告诉二位一个不幸的消息啊，大教室的一个彩条掉下来了。娟子和妞妞一愣，妞妞说，不会吧，这不刚刚才粘好的吗？娟子也有些纳闷。就在这时，猪猪走进了教室，进一步证实了摇摇龙反映的问题。猪猪说，你俩这装修队质量不过硬啊，怎么才交房就出现了质量问题呢？哈哈，我们作为业主可是要投诉的啊。一旁的摇摇龙点着头笑着说，就是就是，我们投诉。娟子和妞妞一听，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面前这二位可是以业主的身份投诉的呀，要知道业主可是上帝呀，要是惹毛了一家，那就会一传十十传百，成为全体业主皆知的秘密，那么以后本装修队还如何生存呢？在竞争如此严酷的年代，一定要把质量作为我们的第一生命。于是妞妞立即代表本装修队的全体成员表态，二位业主放心，我们马上就过去补修。呸，什么呀。于是妞妞立即代表本装修队的全体成员表态，二位业主放心，我们马上就过去修补，包您满意。幸好二位业主比较好说话，听过我们的保证之后呢，也就没有深究，于是只是嘱咐我们说要抓紧实施。娟子和妞妞对于业主们的通情达理充满了感激。俗话说得好呀，人要是不顺呢，喝口凉水都会塞牙。娟子和妞妞那天就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深刻内涵。就在二位业主正要转身离开的时候，一个对于本装修队而言可以说是塞牙凉水的事件发生了，那就是悬在我俩头顶捏好不到10分钟的一根彩条垂了下来，竟然就在二位业主的眼中非常玩世不恭地摇来荡去。娟子和妞妞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。二位业主还是比较宽容的，猪猪只说了一句，瞧你俩这质量。摇摇龙说，我就不说什么了哈。说完二人转身离开。娟子看了看妞妞，妞妞看了看娟子，几乎在同一时间狠狠地瞪了那个彩条一眼。只见那家伙依然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悠然自得地在风中摇摆。我俩这叫一个气不打一处来，什么叫做孺子不可教，非此彩条莫属了。